我跟您这不一样。 您是？ 我是梆子。 你是什么？ 梆子。 梆子 啊，对。 哎呀，咱俩拉拉手。 你也梆子？ 我底儿。底儿。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的？ 对啊，你是鞋帮，我是鞋底儿。 你 行？你是鞋面，我是鞋跟儿。 不是不是，您误会了。 误会什么？ 我是河北梆子。 哦，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是是。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啊！哦， 您是唱哪工的？ 我呀 啊，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嗯， 我这个五官， 哦， 我这个面条， 那叫线条。 啊对，我这个线条 啊， 您看我唱哪功？ 您啊， 啊， 和尚，天下第一，对不对，各位？唱和尚， 不是谁和尚？我这么 你这模样不也就演和尚吗？ 这模样， 你能唱什么？ 嘿，好，我是青衣。 这您差点， 怎么 太胖了？ 哎，不不不， 河北梆子 啊， 不叫青衣， 那 叫花山。 哎呦，您是内行。 哎，青衣花山嘛， 没错没错没错， 是不是？ 我山子。 哎，对， 我 什么叫山子呀？ 我 青衣花山。 对，我花山。 哎，对， 我 青衣花山。 哎呀， 您要说河北梆子，我可不见外。 您 我是过道打把式。 哎呦，门里出山。 哎， 您家有唱梆子的？ 我们老爷子是唱梆子的。 哎呦，您老爷子哪位？ 嘿呦，李银达李先生。 嚯，这里边的大家呀， 大腕， 可是总听不见了。 老了。 哦，老梆子。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怎么说话了这个？ 不是，我是说您父亲是老调梆子。 对对对，您得把这调给带出来。 哦， 老调梆子。 您跟您父亲学过？ 学过，跟我们老爷子一工。 哦，您是 胡生？ 什么？ 胡生？ 胡生？胡生在蒸会儿。 胡生？ 您不是胡生了吗？ 胡生你不懂啊？ 您这是什么？ 胡生 啊， 就是唱的时候带胡子。 哦，这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 那叫染口。 哦，您还学过？ 学过。 哦呦， 胡生。 哎呦，太好太好了！哎呀，我真没看出来，感觉您还会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嘛， 有时间 啊， 那什么，我到您那儿，咱们互相交流交流。 哎呦，您太客气，您这 我向您 一块儿演演没问题。 我特崇拜您。 是是是 啊， 今天就没什么事儿。 今天 啊， 别 借助这个隆重的会场，咱们两个人唱一出， 别不合适。 哎， 人家亲爱的朋友们来都听 着，这都是票友。 这真得谢谢您， 戏迷 哦，还真有爱听河北梆子， 太爱听了， 哦， 观众剧目嘛。 那行，那今天咱们在这儿就 唱一出， 唱一出、 啊。您挑戏？ 哎，不不，您挑戏， 不，您挑戏， 您挑， 干嘛我挑戏？ 我会的戏多呀， 哦， 我会八万多出呢 啊，有那么多出戏吗？ 那我会的多，到时候我挑一出，您不会， 嗯， 您当着这么些人一害臊， 啊， 到时候您半身不遂了。那画圈了。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您这多麻烦。 没事儿 啊， 你要得这病，我给你介绍一种， 嗯， 喝绿豆汤准好。 不是，我是怕您这样。 我这样不了， 这样不了， 我老吃茄子，没事儿。 哦，行，哎呀，太好太好，那还是您挑出戏。 我挑戏啊， 您挑出戏。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对， 我是唱胡生的， 对， 咱们来一出粉河湾。 什么？ 粉河湾？ 好好好， 哎， 好，粉河湾。 对， 粉河湾是吧？ 粉河湾。 哎呀，就是这戏太长了。 那没关系， 那 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间， 那就别唱了。 啊， 咱们得唱当间啊。 那咱们唱当间哪一点？ 闹摇一折。 好， 怎么样？ 闹摇， 哎， 热闹， 热闹， 热闹，热闹。 哎， 这里边有几个人？ 有两个角色。 都有谁？ 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哦，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啊？ 他们俩怎么回事？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 俩人是两口子呀。 夫妻关系？ 夫妻呀、啊！ 哎呦，哦，那我演薛仁贵， 对啊， 你演柳银华，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 查的不上一块儿，查的上就麻烦了。不是，您不是唱青衣花衫的吗？ 啊，对，我 是唱胡生的呀。 啊，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银华呀。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哎呦我的妈呀，您连公母还没分清楚呢，您这戏怎么学的？这是 哦哦，你演薛仁贵， 我是男的，我演薛仁贵呀、啊。 那我呢？ 柳银环呢？ 哎呦， 您是女的呀？ 哦，照这个意思说、 啊、 你是我的 丈夫， 那么我是你的 妻子，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那多好啊！ 那我们多害臊、 哎！去你的吧！这模样还害臊呢？这也就是上台一出戏 啊，在舞台上， 哎， 行， 下台立规矩， 角色咱们就 这么分好了， 就这么分好。 您来呢，柳银环 啊， 我来薛仁贵 啊，好好好、 啊，咱们把桌子得往后搭一搭 啊。那咱们这个锣鼓场面呢？ 锣鼓场面 啊， 哎，用嘴打家伙， 使嘴打家伙、 哎。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啊，用嘴打家伙。 哎，对， 没问题 啊。 锣鼓经我熟。 哎，对对对， 好好。 搭一搭桌子， 干嘛搭桌子？ 得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哦，这搭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哦哦， 您那儿呢是上场门。 哦，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好，咱们这就这么布置好了。 再布置好了， 我可以， 我拿把椅子去。 您拿把椅子， 拿把椅子。 别，您那么大艺术家， 没事儿。 别，我来， 我来这个， 我来吧， 我来， 我来吧， 我。太坏了，这个人，你必须得喝绿豆汤啊。 不是，我想我来，这是真是您干嘛？这是我来吧？ 行了，拿来了。哎， 咱这布置好了，我一琢磨，我还是得化化妆。 当然了， 不是因为什么，我这个不化妆，大家伙儿就好像看世界杯似的。 对， 这是不是？ 这有点像那个杯，头了是亮的。 嗯啊。所以我呢，我得好好的打扮打扮。 对，您打扮打扮。 对对，学相声。 哎，对对对， 哎对。 但是您呢，您这个， 我化妆简单的 啊，简单的来。 哎，对对对。 哎啊，这个他扮戏呢就比较简单了，要按照这个真正的扮戏，那时间长了，一个半小时。为什么呢？他得包头，得贴片子。他呢，简而明，叫您一看就是个女的。哎，说是女的，他是。 漂亮不漂亮 啊？太漂亮了， 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哦，你来了，我看看， 就我这么一个姿势， 嗯，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哪位？ 海清。 哎呀，您是谁？ 海清。 不像海清。 我像 像猪八戒这模样。 猪八戒这玩意儿 哪有啊？ 这模样多漂亮。 这模样还漂亮 啊，好看。 这模样看着眼熟。 闪像 啊？ 什么 天上人间的。最近出点事儿 啊， 是不是？ 没 改半形了。 没 这哪认不出来了。你奔八号公馆了，对不对？啊， 不是， 开始您就叫板。 什么？ 您叫板。 我叫板。 我给您打家伙。 行， 您叫板。 我跟谁叫板？ 这您等会儿，您过来、啊、好嘛。 什么 打架呀？是怎么着？ 您不让我叫板吗？ 这叫板啊，这儿有一句词儿。 哦，什么词儿？ 你不会？ 不会能跟你唱吗？ 会 我不就唱了吗？ 那到底会不会呢？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忘倒是没忘。 没忘？那你唱啊。 就是想不起来了。 他还是忘了。 有头一什么？ 听我告诉你 啊， 丁山儿该来了。 哦，老词儿。 告诉他有老词儿。 这是老词儿，没问题、 哎、 没问题。 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啊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 你吃错了药了是怎么着？你怎么干念呢？ 那我失念。 失念？您得有孕啊。 什么 有孕呢？ 我有孕 啊， 那不成怪物了吗？ 怀孕呐， 你 孕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那怎么孕呢？ 好，怎么孕都不知道了，这位 啊， 你听我教给你啊。 啊， 这头一句啊， 啊， 丁山儿该来了，按照河北梆子那么唱啊。 啊， 丁山儿。 这句谁唱啊？ 你唱。 我唱你是干嘛呀？ 还是我不教你吗？ 你教给我 啊，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哪儿的事情啊？ 哎呦， 这大驴嗓子你长什么呢？ 什么叫大驴嗓子？倒打一把。 真是， 你会唱。 这是我这句 来了， 好， 您唱。 对， 您来 是的， 哎， 您来，真是。哎，好，定上，定，哎。定上，不唱， 怎么了？怎么不唱了？ 你这人没戏得。 我怎么没戏得呀？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 啊， 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啊？ 您 叫我这么胖子挡着我。 哎呦妈呀，您怎么不明白呀？ 啊， 您这句唱 啊 是慢脸哭头叫板。就您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我们拿着扇子挡住您，这就好比是门帘儿。 哦，这么回事。 对呀。 啊，我这在台帘里边唱的。 是啊， 扇子好比门帘。 没错。 哎，这我误会了。 你别误会。 您别见怪。我知道这是门帘。哦，是。 哎， 哦，好， 这就成了。 丁山。丁山， 你干嘛你？ 怎么了？ 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 我哪点不讲理啊？ 你这扇子什么呀？ 门帘啊？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没有，这台上有门框吗？这个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其实白脸干什么的？丁山儿。 你们四句唱头一句怎么唱？ 头一句 啊， 我的儿分河湾，前那去大雁， 跟我们这差不多， 都一样 啊。 是 这个二一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多新鲜呢。 二一句，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归还。 哦，好像还有三句吧？ 你太聪明了， 是不是？ 当然有三句了。 三句是， 你哪句不会？ 不是，这不跟你对对唱吗？你们有三句没有？ 有啊。 你们那三句是什么？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门以外。 你瞧瞧， 还是对的好不是？ 怎么？ 这是四句的？ 不不不，三句。 四句。 三句。 是三句吗？ 没错啊。 那四句什么呀？ 一句不会呀、啊。整个一片子呀、啊，这是。 不是， 这是干嘛呀？ 四句有是，我想想是。是什么 什么什么呀？ 有 当我的日他到来，痛把饭餐呢、啊？ 餐 哎， 餐是什么意思？ 餐就是吃 哦，餐就是吃。 哎， 这行没问题了。 怎么 有吃我就记住了。 这位饿了 啊，没问题，这四句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 一打一那个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头一句什么来着？ 我的 哦，我的儿在分那河湾 的里根东 前闹去打眼 冷根东 天到了这般事也不罢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做只在窑门一里 哎错了 啊 外边 外头晒 那也在外头、 啊、 外头 将身儿我做只在 里根东 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你数数呢啊哎那有嘿 当一个了 你看 不、哦、是啊那有嘿 东 他到我来 东 同把饭吃啊 又错了 怎么又错了 餐 你不说吃餐一 样那不成啊他唱的不够折呀、啊、 非得唱餐 多新鲜呐 吃西餐呐、 啊、这模样还吃西餐呐 换换口味 别逗了妈来 抬抬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哎我的妈呀你差点没把我累死了 你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怎么了 你没有接过牙我怎么张嘴你得收板 收板 哎 好当一个浪的洞 这怎么意思这个 胡子跑轴 全让我赶上了学人归所是离不断 嘿您听嘿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什么 不错 建设顽童离不断 当一个浪的当不能当一个浪的当今儿的天你冷不冷 我不冷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脚儿不能够团圆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木偶看哒哒哒 陪 见一位大嫂坐在了窑窝前摔灯里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哦哦哦仙呐 还真奇迹大嫂亲来见礼 讨厌 怎么了这位天人间没抓你难受是怎么着大嫂亲来见礼 缺德 有毛病了这位大嫂亲来见礼 这是什么掉下来 没有打你的 哎怎么打我 哎你没看见我给你见礼吗 你这干嘛呢 见礼 你哪见礼啊 那我这是 你向我们骚扰呢 嗨我太不开眼了您这儿有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还礼还礼这一句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哦啊还礼 啊 这玩意儿老是家庭暴力。 坐好了。 哎，是。 你等我一见礼啊。 哦。 打扫起来，见礼。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为何你？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此乃是北京市。 什么北京市啊？大王庄。 啊，大王庄。 哎， 哦，此乃是大王庄。 此庄你？ 此庄是大王庄。 第二句龙门郡。 哦，这是龙门郡。 哎，大王庄龙门郡，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那我就别问了，你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你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这么费劲呢？ 哦，有名的便无名的有不知这通的不知道。 嗨，改日本了这个。就剩一句词儿你都记不住，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的， 但不知君爷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薛仁贵之女，又是金兰花。 哦，君爷你问那刘隐环吗？ 真的是， 他上西城法院了， 打官司去了。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抛开那常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常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来了，争取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继续陪伴您。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咱们接着呀，奔南城去北京德云社听听相声。下面是一段群口节目，而且是一段经典之作，听听高峰、栾云平、李鹤林共同为您合说的这段训徒。 说的多精彩啊。 哎， 刚才这是一个新创的老节目。 对， 郭老师下去后台休息休息。 是 啊，赶紧的把这口气咽了。 什么叫咽了啊？ 歇一会儿的意思。 对 啊，让他休息休息。 嗯， 把您更换上来， 该我了， 继续给大家表演。 是， 你看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好啊， 他能够整理加工。 对， 把传统相声很多糟粕能剔除出去， 多好，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哎，那不如不改。 哎，揉得很恰当。 是 啊，观众朋友听完郭老师的相声呢，纷纷的退场表示祝贺。谢谢。 你谢什么呀？ 大家要需要去上一上厕所。 是 啊，上厕所干什么呢？ 啊， 也就是啊， 你瞧瞧，你上厕所还干什么呀？ 放松一下。嗯，一会儿郭老师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对 啊，希望大家上完厕所还回来。 嗯 啊，没走的朋友们呢，您就不要走了。 是 啊，听着我们说说相声。他的相声说的不错。 我不行 啊。此公叫栾云平。 我还此公 啊相声年轻的演员。 哎呀 啊，云字科的弟子。 是， 也是郭老师的徒弟。 我师傅呢， 相声说的不错。 不行， 一天比一天好。 哎呀， 确实有进步。 嗨， 您说相声好比是上鞋不使锥子。 这话怎么讲？ 真好。 呵， 接着门缝吹喇叭， 这话 名声在外。 您听这词儿啊， 我有些日子呀没听你说相声了。 不是， 今儿这一听你还真行。 我不行， 对不对？ 哎呀 啊，很多日子没瞧见你了。 也是，你老不来了，现在 哎很忙。 哦， 最近忙一点。 干嘛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不了解。 教学呀。 您教学生了 啊？骗小孩 啊？ 不是，教小孩呢。 啊， 哎呀，教小孩呢。 说那么含糊的， 一点不含糊。 是吗？ 哎，我这人有个习惯。 什么习惯？ 我喜欢培训培养。 哦， 培养青年嘛。 嗯， 我最大的座右铭就是毁人不倦。我毁了好些个了。 不，您拿着啊。 你有兴趣吗？ 我没兴趣。 嗯， 这就叫毁人不倦。 毁人不倦。 对， 喜欢教学。 嗯， 哎，教了小徒弟了。 是吗？ 对， 您徒弟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 啊？ 呵，不提模样还得罢了， 要提提呢。 提起我徒弟那模样来，那可了不得。 嗯， 你知道有个叫刘德华的吗？ 知道啊。 干嘛的？ 唱歌的。 唱的怎么样？ 好啊。 长得呢？ 帅。 呵，我这徒弟比刘德华长得帅。 是啊。 比谢霆锋长得精神，长得漂亮极了。 是这么俊呐？ 呵，皮肤那个白就别提了。 白， 哎，比女同志的皮肤还白， 细乎， 身上、脸上没疙瘩， 嗯， 不像后台李菁，李菁的脸上里出外进都是疙瘩， 啊， 李菁的脸打个地名 哪儿？ 达达梅林， 这名儿怎么那么长啊？ 全是疙瘩， 哦， 不好看。我那徒弟长得漂亮， 是啊， 嗯， 哎， 学问也大， 学问有， 光相声，传统相声，867段， 867段， 对了。 会这么写个 太平歌词，会6000多段。 嚯， 哦，嗯，能耐大。 嗯， 外语 会吗？ 我徒弟会70多国的法语。 怎么全是法语啊？ 怎么了？ 70多国的法语啊？ 70多国的语法， 语法 都能掌握。 呵， 外国话会70多国的。 哎呦喂， 嗯，古典文也行。 嗯， 印度、拉丁、希伯来文、梵文会4种。 嚯， 哦，嗯，一会儿还得有别的事儿。 是吗？ 还得飞到澳大利亚讲学去呢。 还出国， 常出国。 哎呦喂， 什么叫还出国呀？ 是啊， 啊，我这徒弟非常的好。 哎， 有机会吧？ 您带来了吗？ 什么叫带来了吗？我走哪儿跟我上哪儿啊？ 嚯 啊！ 哎，您带来让我瞧瞧行不行？ 想看看我这徒弟， 您给请出来， 可以？ 是不是？ 没问题。 好， 让你见一见。 哎， 等会儿给你找一找啊。 嗯， 我这徒弟哪儿去了？徒弟，刚还在门口那弹球呢。 怎么还弹球啊？ 不是打台球呢。 哦， 高尚的运动。 哦， 我找一找。 您找找他。 别扭。 不是 别扭。 你先别喊，先别喊。 嗯， 不是，这您徒弟怎么叫这名字 啊？别扭，我给起的，多好听啊。 你叫什么呀？ 我叫顺溜。 这俩人凑的 啊多好啊。你不打算找别扭吗？ 谁找别扭啊？ 找我这徒弟别扭吗？ 啊，您徒弟叫别扭。 等我给喊一喊啊。 你喊喊。 别扭，别扭，别扭，快出来吧！ 在哪 儿？哎，大家掌声鼓励小徒别扭。哎呀，这好，哎呀，就是，脸装备，哎，好，鱼，好，这位就是小徒别扭 啊， 这位是栾同志啊，二位多亲多近。 没必要，这是跟什么刘德华长成这样啊？ 刘德华、谢霆锋，好，见着他退避三舍，长得多精神呐！ 这还精神呐？ 哎，这叫大智若愚。 哎呀， 以后见这模样的，赶紧跪地磕头，管他叫教授。 您快得了吧， 吃的吗？ 哎呀， 说着话聊一聊， 可以聊聊天吗？ 多新鲜呐！ 哦， 聊天嘱不嘱咐你？ 您说， 说白话别拽文， 拽文怕他不懂， 怕你不懂。我们徒弟好家伙，外国话会这么些种 啊， 哦，人家中国古代语言有研究。 好， 别拽文说白话。 我聊聊天。 哎， 您先别搓了行不行？ 哎，就这么点爱好，让他培养下去。 来了， 来了。 跟谁来的？ 跟师傅来的。 谁是你师傅？ 贪。 他跟你贪了？ 他把你握了，鸡蛋呢？是怎么着？ 不是，他是贪，没文化。 什么叫他？他字底下加一心字，没有你我他仨表示尊卑掌上，你懂什么呀你？这是学问。 哦，好好。 哎， 干嘛来了？ 说相声来了。 会几段啊？ 会三段。 不是，您看，这是三段吗？不是，这是三段，您瞧瞧。 他说三段是谦虚，其实呢会867段的，对不对？ 您这全对不上啊。 怎么了？ 这是我。 这不是我 啊， 第二排的来一朋友，这不是打招呼呢吗？ 哦，还认识朋友。 哎，一心能二用。 好， 回答着您还能打招呼。 哦， 把手放下。对不对？站。 难道 魔法咱这个？ 难道您这话他能懂的呀？ 那是 我呀，跟他拽着文，我不相信他有那么大文化。哎，我怎么喊我啊？ 你放心，打针了。 还是有病是怎么？ 不，防疫针，防疫针。 贵庚了？ 吃饭了？ 不是，怎么没听清楚？我完了，再说真着点。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可能声小，我还大点声。我问你呀，贵庚了？ 就这大蒜。 不行了，你俩。 啊，你承认不行了吧？ 谁不行了？ 你不说你不行了吗？ 你徒弟不行了。 我徒弟 啊？ 为什么？ 说错了。 说错了 啊？ 不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啊？ 怎么说的？ 我问他 啊， 我说你来了， 他回答 来了。 你看看吧，你回答来了，他回答来了，算错了，应该说的没来。你大活人站着你看不见是怎么？ 不，这句对了。 那你说错了。 我说你跟谁来的？ 他说是 跟我师父。 对呀，我是他师父，我把他带出来的。怎么着跟师娘出来？你把他带出来的？ 我师娘啊。 这不没错吗？ 啊，我说谁是你师父？ 他说 贪。 解释过了。 哦， 尊卑掌上啊。 哦 啊， 我说你干嘛来了？ 他说 说相声来了。 那可不是吗？抢银行枪毙了。 您太贫了。 就是。 我说你会多少段？ 说是 三段。 三段表示谦虚，其实会867段。 我不想听您 这手势跟第二排朋友打招呼。 嗯， 多好。 后来 很可爱。 我店里跟他转着门。 嗯， 我问他你贵庚了？ 回答你 吃饭了。 对呀。 啊， 几点了还不吃饭呢？好家伙，10点多了不给人饭吃。 不是， 那哪行？你教 三段， 三段表示谦虚，其实会867段。 我不想听您 这手势跟第二排朋友打招呼。 嗯， 多好。 后来 很可爱。 我店里跟那拽着门。 嗯， 我问他你贵庚了？ 回答你 吃饭了。 对呀。 啊， 几点了还不吃饭呢？好家伙，10点多了不给人饭吃。 不是， 那哪行？你教徒弟饿着我们， 我 们这模样全盯着晚上这顿呢。 哎呀， 好家伙， 我怕他没听清，我要大点声 啊！ 我说你贵庚了？ 他说的是 吃的炸酱面。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见过什么呀你？吃炸酱面还算新鲜呢？好家伙，我妈见天吃龙虾呢，你知道吗你？ 这模样还吃龙虾呢？ 什么都没见过。 好，我又大点声，你贵庚了？他说还有大蒜呢。 我们就爱吃蒜，杀菌呢。 嗯， 你吃什么都就蒜，你吃冰棍都就蒜，喝可乐必须来一瓣蒜， 那是味儿啊。 哎，我们乐意乐意喝酸奶，搁头蒜扔里头，乐意。 好， 就这爱好 能有好味儿啊？ 你管着管着。 不是，您没明白。 嗯， 我这贵庚了怎么可能是吃饭了？ 对呀，这贵庚了是吃饭了吗？ 这才明白。 让你别拽文，别拽文，没说三句话掉沟里了吧？让我徒弟问住了吧？哎呀，就没见过你这样人没羞没臊，赶紧你死去吧。 我什么我就死去？这是你徒弟说的。 谁说的？ 你徒弟。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啊？ 他这么大学问能说这话吗？ 不 能说这话吗？ 那咱这样， 怎么着？ 你问问。 问问呢？ 嗯， 你不提醒我也得问问。 好， 我们跟你栽不起来跟头。 你问去 这儿。有点瘆得慌。 他也怵。 徒弟，你还看前头吧，要不来了 来了。 哎，听见了吗？字眼多真着。来了，单摆扶哥，扶摆扶放扶吗？ 你缺心眼是怎么着呀？ 什么叫缺心眼？ 没问你这个后边呢， 不得一句一句问吗？别着急， 跟谁来的？ 跟您来的。 听听，您你字底下加一心字，这次念您，没有你我他仨懂得尊卑掌上，懂吗你？气死！ 往后问， 别着急啊。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听听，说相声来了，懂得用清音。 你一块得了吧。 相声。 好，后边。 后边。会几段啊？ 会三段。 多好。 这可能又打招呼呢吧？ 你猜对了。哎，朋友没走呢，打打招呼，多可爱。 他怎么认识那么些人呀、啊？ 跟发财猫一模样，你看。就别动。他这。行了，差不多，甭问了。 哦，别去。嗯，就后边那主要。 后边问什么呀？ 贵庚了？ 你贵庚了？ 我贵庚像话吗？ 问谁呀？ 问他呀。 问他。别搓了，宝贝儿，看着膈应的。 老搓这一个地儿。嗯。 那个，你贵庚了？ 吃饭了。 好，字眼多清楚。他告诉吃饭了。 美什么呢你？ 不，这说的吃饭，大伙都听见。 不是，他没听清楚啊。没听清楚，再问一回。 大点声。 听清楚了，我问你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没挑了，吃的炸酱面。你问他贵庚？ 别美了，他这耳朵里长了瘤子了，知道吗？这堵死，听不清楚。 这什么耳朵啊？ 徒弟，拿那耳朵听，听见了吗？我问你贵庚了？ 就这大蒜、 哦、这没改了，这个 这改不过来了，这徒弟呀、啊、别搓了，我把你捧得乌嚷乌嚷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啊，就这模样，这还会说外国话呢，这个人话都不会说，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在座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挑眼，你站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个神马东西呢？你 这说谁呢？ 说谁明白？这个得一刻一刻的讲， 你调调他， 一句一句的教。 好， 告诉你，徒弟，听着，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饭了，炸酱面就算，这都不对。记住了，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是啊， 那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你妈结婚了吗？ 等， 问问你老舅。 就是行了，什么师傅这是？你这模样还收徒弟？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 没有啊， 这瞎教哪成啊？还有你，拜谁不行，非拜他，就这模样，还别的，要是他亲我一口怎么办？我说。还什么气死刘德华？这不是气死，这是吓死的。 长得漂亮，脸没 美食不行，非找他呀？什么贵庚了就是吃饭了，吃面了，还就算那对吗？也别听你师傅的，问你妈结婚没结婚，那都不对。今儿我告诉你，贵庚了就是 听他的吧。 你洗脚没有？ 你活动活动。 一台仨混蛋，你看见没有？您这也不像话。我们这跟孩子逗着玩儿， 他敢摸他 啊？贵庚了是问多大岁数了？ 这是问多大了？ 说出他对了，贵是客气话，庚哪年也？ 哪年也？ 问多大岁数？ 哎、你问去。 您琢磨那么聪明，多大能不知道吗？ 就是。 问一问。 哎，您问去。 你多大啦？ 我多大了？ 真不知道啊。回忆回忆，去年你17，那么今年呢？ 16。 越活越抽抽啊！ 罐里养王八。 不像话，去年17，今年你18，多大了？ 18。 哎，18是属什么的？ 属驴。 这辈子没本命年了。 属驴，这像话吗？那26个属性里有驴吗？ 什么26个属性？ 不是 ABCD 那个， 那是字母。 多少属性？ 12个。 12属性里有驴吗？啊？不是属驴，属马，大马，属什么的？ 大马。 哎， 哈， 没哈，大马哈干什么？多大了？ 18。 属什么的？ 大马。 好， 没哈， 没哈就别说了。脑子不错，回来奖励你一根冰棍。 我要小豆的。 你就别挑了，就教会了。我们这孩子有个优点。 什么优点？ 一变零。教一遍就会。 一变灵， 一变灵， 哎， 怎么那么像药名啊？ 那药，您随便问的。 我能考察吗？ 考察一下。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多好， 不错呀， 多新鲜呢！ 我再问， 没问题。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大马。 等等。 哎哎，你怎么那么糟践我们徒弟呢？ 我没糟， 没哈， 别理他了就。你还真乐意搭理他是不是？ 我帮着他复习。 复习什么呀？ 还真不错。 刚教明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好好好， 不像话。 这徒弟不赖 啊！你别搭理他， 还是咱俩人聊聊。 哎，说回的话， 那天呀，我在马路上碰见你父亲了， 常出来遛弯来。 我看那散步呢。 对， 那体格可真不错。 那是啊， 正格的。你们老爷子贵庚了？ 你问我爸爸 十八。 问你了吗？问我爸爸？ 哎。 是你爷爷 哦， 这都跟谁学的？这都是，不许说话，听着没有？这毛病在你这儿。 我怎么了？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那问什么呀？ 高寿啊？ 那老爷子高寿了？ 十八了。嗨，七十八了。 七十八 啊， 那身体可够好的， 很硬朗。 老爷子属什么的？ 我爸爸他是属 大马。 怎么又有你啊？告诉你，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听着没有？即便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往我这指，我师父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即便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拿大馒头堵我的嘴，你不让我说话，哪儿没你的错，明白没有？啪，给你脑袋抽到菲律宾去。这这这这，他老一个模样，你看这多可气， 刚买的猪头肉似的。 我跟他拼命！ 别别别！ 你拦着我啊！ 你这是拼命！ 嘿， 行了行了行了，咱您别生那气，咱俩聊聊天啊！ 气死我了！ 我碰见你们老爷子，我得说说话啊！ 那当然了， 我说老爷子您上哪儿啊？ 我爸爸说你好啊， 都没说话呀。 这您原谅， 嗯， 这二年耳音沉得厉害， 可能是岁数大了。 您走近两步， 我大点声，走近两步。 哎、 我说老爷子您上哪儿啊？ 我爸爸说你上哪儿啊？ 还是没说话呀。 您再走近两步啊！ 走近两步，我说惊动惊动吧！ 啊、 我一拍肩膀，我说老爷子，您上哪儿啊？ 我爸爸说什么了？ 你爸爸没说话。 这我爸爸怎么老不说话呢？ 你不让我说话。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 识。哟、 啊， 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着吧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拨主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下口，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作乌有。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大雨是为了冲走一些问题，忽然觉醒，再多的叹息只会让天空灰灰地，拦住你追寻梦想的飞行。哦，看